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语文名师王丹宁老师来给大家做有关作文的备考系列，请听关于作文审题备考的第3期，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审题方略。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清华大学发布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包含11项体育类别；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共同主办改革先锋进校园高校宣讲活动；清华附中牵手中国足球小将，探索青少年球员培养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清华大学2019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29号公布，学校将继续通过举办冬令营活动选拔优秀的高水平运动员。据了解，2019年该校高水平运动队招收项目包括田径、男女篮球、射击、男子足球、男子游泳、女子游泳、男子排球、女子排球、健美操和击剑。报考学生需具备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2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6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3名等条件。所有申请高水平运动员的考生需通过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19年1月5号24点。由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共同主办的改革先锋进校园活动28号在北京8所高校拉开帷幕，包括复兴号高速列车研制的主持者孙永才、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战斗英雄韦昌进等9位改革先锋，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行业变化和个人奋斗经历，为大学生们带来一堂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宣讲中，各位改革先锋都对年轻学子寄予厚望。清华附中28号开启了一次全新的教育模式体验，学校与中国足球小将正式签约合作。从即日起，中国足球小将的主力框架球员正式成为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的成员，进行集中学习并接受专业的训练。据了解，中国足球小将是近2年来最受关注的足球青训项目之一，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的 U8-U9 年龄段人才，以飞行集训比赛的方式不断进行青训理念与实践的探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进行语文审题备考的指导第3期，欢迎继续收听。 写作分数上不去是许多考生备受困扰的一个难题。审题往往决定了大作文的成败。审题出了问题，再好的语言，再好的论点，都难为其作嫁衣。目前正值高考备考关键期，如何在复习阶段提升自己的审题能力，如何结合阅读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和高考专家一起谈作文审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推出特别节目，请到的是北京高考语文研究与辅导专家、金华学校高考语文主讲人、学科带头人王丹宁老师，来为大家呢做有关作文审题的备考。丹宁老师您好。上一期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审题方略。 是的。 那有两种类型。 对。 我们上一期讲了其中的一个类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第二种类型。按照您给总结的六字真言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这第二种类型属于什么？这六字真言又是什么？ 上一周呢，我们讲的单一材料无导语的第一种类型是指情节不明显或没有情节的这种材料作文。我们当时介绍的六个字是找意象定关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针对于数量更多也相对难度更大的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中有明显情节或者情节还要比较复杂的这种，我们这次的六字真言是抓矛盾找冲突。 好，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就围绕着抓矛盾找冲突来给大家呢介绍这一类型的审题方略。 什么叫矛盾？什么叫冲突？显然这两部分都是针对于材料的情节而言的。那么当一个材料中出现情节，我们会发现它最关键的信息一定会存在于该材料的矛盾或冲突情节中。我们先记一下矛盾的概念。这个矛盾的概念与我们政治或哲学当中的那个矛盾概念有不同，请大家不要混淆。我们的那个概念记的是事物间普遍存在的对立与统一，而我们这里要记的是与一般情况不符或者截然相反。指的是啊，我们这个材料的情节啊与一般情况不符或者截然相反。这里需要声明的是，一定指的是最一般的情况。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龟兔赛跑是很简单的一个寓言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是跑得快的兔子输掉了，而跑得慢的乌龟反而赢了。这与我们了解的一般情况慢输快赢不符或者截然相反，所以这就是文中最大的矛盾。那抓到矛盾之后干嘛呢？我们要寻找矛盾的原因。为什么跑得快的兔子输了？因为他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为什么跑得慢的乌龟赢了呢？因为他坚持不懈，不轻易的放弃。而这个恰恰是龟兔赛跑这则大家最熟悉的寓言故事的中心，或说它的利益。我们只通过分析矛盾的原因，既找到了整个材料的利益，足可以说明材料情节中矛盾的重要性。我们再举个例子，大家小时候听过一个寓言叫小马过河。这个小马过河当中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是针对同一事物，就是那一条河，不同的人，其中包括小松鼠，包括老牛，对于它居然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松鼠说，河水太深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死在这里面。而老牛却说，河水特别浅，连我的膝盖还没有漫过呢。我们知道一般情况针对同一个对象，大家的评价应该彼此接近或大致相同。也正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一般情况的笃信，才会产生比如一家经常有人去的饭馆菜比较好吃，一个大家都夸他的老师课应该讲得不错，一个豆瓣评分很高的电影很值得去买票看一下，这样的结论。但是在这里却截然相反了，对待同一个事物，不同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那么面对这个矛盾，我们自然也要解释原因。为什么面对同一条河，老牛和松鼠能够给出不同的反应呢？大家一想就明白了，因为老牛的身形比较大，松鼠的身形比较小。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或者说说的更加切题一些，叫做老牛和松鼠面对这条河流所表现出来的在过河上面的能力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可能是很多人小的时候听小马过河的时候都没有想透的，就是说我们要听别人意见，但是必须保证给我们意见的对方在面对这个事物上面的解决能力与自己尽可能的接近，最好是相同，这个意见才有价值。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想象一下，比如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学生们，高考结束之后呢，会面对一个选专业和选择录取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到时候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呢也会有相应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么当你去挑选自己未来的专业和走向的时候，你周围一定也会有很多人给你建议，可能是父母，可能是爷爷奶奶，可能是一些专业课的老师。那么这些建议呢，彼此之间差距会很大，我们其实更加倾向于听的是那些对于我们的能力更为了解，或说与我们个人的见识阅历比较接近的人给出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样的建议才更有价值。正如小马过河当中，如果老牛和松鼠说过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比如说小马的哥哥，我们简称他为小马哥，就比小马早出生了一个小时，体型跟他大致相同，然后拉着弟弟说这条河水其实特别的急和深，你别下去，我上次不小心掉进去的时候还是爸爸妈妈拼了命才把我救上来的，你要是下了河我可帮不了你。如果这个时候小马仍然说出了预言最后的那句话，你让我自己试试吧，那可能我们就真的要跟小马说再见了，因为小马哥在过河上的能力与你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这个预言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要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最好挑选与自己能力相关或了解自己能力相似的这样的人的建议更有价值。正如很多学生在选择自己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更多的思考我们班里与我成绩类似的、与我爱好接近的、与我经常能够有共同语言的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哪些选择，而这样的一种借鉴和建议可能觉得要比那些与自己年龄相差过大或不了解自己实际水平能力的人给的建议更为的有意义。这就是我们分析矛盾从小马过河里得到的。所以有的孩子，包括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讲解小马过河的时候呢，我特别要关注告诉他们的一点是，不要以为小马过河是告诉你什么事情都要相信自己，敢于尝试。我们说不能闯红灯，你说爸爸让我试试吧，我们说不能摸电门，你说爸爸让我试试吧，那就是很可怕的结局了。所以要思考对方与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的能力差距。 这个抓矛盾我抓出来了，顺着哪个方向去做这个作文，这个利益必须要准确。 抓到了矛盾之后啊，一定要分析产生这个矛盾的可能的原因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反常的情况，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又想到我们还听过哪些寓言故事呢？大家说哎，好像还有一个叫丑小鸭的寓言，其实很简单的故事里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丑小鸭这则寓言故事里面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丑小鸭本身就是天鹅的孩子，那么天鹅的孩子本来应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活在别人的注目或夸耀当中才对，为什么丑小鸭从小到大周围的一切，包括他的兄弟姐妹啊，当然这兄弟姐妹是打着引号的啊，那些鸭哥哥鸭弟弟们，包括周围的像青蛙呀、像野鸭呀这些邻居，对于他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导致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很多人看完丑小鸭的感觉是啊，只要我努力，即便我今天是丑小鸭，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天鹅。可是大家想想，那些真正的天鹅群里面的孩子，他们从小一定没有经受过丑小鸭的这些非议、这些责难。那么导致这个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一下就想明白了，是环境。是这个天鹅的宝宝，不知道什么意外的关系，居然在鸭子的家庭里长大，而周围的人对于他不甚了解，只会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而对他产生攻击，或者说是嘲笑。这使得他的童年饱受了折磨和痛苦。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折磨和痛苦对他日后的成长会有很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得说，从这个寓言故事里看，更多体现的是对于他痛苦的折磨。而这种自卑呢，是在他成长为一只天鹅之后也没有真正消除的，直到他重新回到跟他一样的天鹅的大家庭里，他才重拾了他的自信。所以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这个矛盾的所谓原因是，一个人啊，千万要选好自己的环境， 千万不要让自己活在所谓的人生的低配局里。因为鹤立鸡群虽然是一种一世独立的状态，但如果真的鹤立鸡群，我相信这只鹤未必会过得很开心。因为周围的所有的对象都会认为他比自己要强，或跟自己不同，而成为攻击他的理由。 会不会有一天他会变成一只鸡？ 对，这个其实就更加的现实主义了。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想一下，还真的是，他可能会选择把自己高高的头颅埋起来，他可能却会把自己修长的双腿呢，也隐在自己的身体下面，甚至会去学着走路的样子，摇摇摆摆的。但是无论他怎么做，他都不可能如周围的那些鸡一样自然，而他也彻底的忘记了他原本作为仙鹤的那份高傲与优秀。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丑小鸭这个寓言故事呢，对于大家有更多的教育意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在高三的这一年让自己考出一个好成绩，进入一个相对更好的环境的大学？就是因为在那个学校里，你会意识到有很多人如你一样，他们有理想主义的梦想，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光阴花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上面。而你在那里面想出任何一个在更多的同龄人看来可能犹如横空出世一般有些奇妙的想法的时候，都会有周围的人愿意支持你，或者愿意团结在你的周围跟你一起努力。你可以不需要用你再多的能量和生活当中的时间去解释，去自我调整，或者说是面对那些非议和责难，而可以把自己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卓越上。这大概就是环境对我们产生的帮助。 这也是在我们六字真言当中抓矛盾，通过几个寓言故事哈，丹妮老师给大家做了具体的解释，非常清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后三个字，找冲突，矛盾和冲突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抓和这个找差异在哪儿呢？ 我们发现抓和找这两个动作啊，明显前者的力度更强，也更加迫切。找呢相对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的明显，可见啊，冲突这个概念相对于矛盾而言并没有像矛盾那么重要。但是假设一个材料里并没有出现与一般情况不符或截然相反这样的情节，那我想抓矛盾也无所去抓，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去寻找冲突了。冲突的概念我说一下，请大家记录，指的是材料情节具有标志性的转变或发展，材料情节具有标志性的转变或发展。请注意标志性三个字，大家画个线，一定得是有标志性的，一般的转变和发展啊不算。有人会说，老师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好的，假如说听下面的这则材料并且按要求作文，丹英老师于某年某月几点几分来到了某某校区开始上课，两个小时之后他跟大家说了一声再见便离开了课堂。读完以上材料，你要怎样感悟，请自选例成文。我相信这已经是大家听过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个材料，大家会觉得说这材料每个字我都听懂了，但是我写不出文章， 没听出矛盾，也没找着有什么冲突。 没错，可见啊，矛盾冲突对于我们的材料情节，尤其是对于作文题材料的重要性了。它有没有情节的发展？有，上课了，下课了， 对。 但是这个情节里缺少标志性，也就是说缺少所谓的冲突。那我们下面尝试加一个冲突进去，这个材料立刻就有东西可写了。某年某月某日，丹宁老师来到某校区上课，两个小时之后，当他正想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突然面孔中流露出了一种痛苦的神色，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一口鲜血喷在了第一排一个学生的身上，众生一片哗然，立刻有一些孩子当场就叫了起来，然后丹宁老师应声倒地，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立刻冲进教室拨打了120。由于救助及时，丹宁老师幸免于难。读完以上材料，你要怎样的感悟，自选例写一篇文章。大家发现这就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情节的转变或发展，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个冲突来寻找原因。无论你的原因找的是什么，你突然发现文章有利益可以写了，比如为什么丹宁老师上课会吐血啊，有人说应该是太累了， 因为我们从小看过很多电影电视里的那些老师，要么是上课途中，要么是批改作业的时候，突然掏出一块白手巾，哗，一口血吐那儿，然后转身一扔，接着干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老师的形象。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利益就是要关爱教师，要注重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又有人说，丹宁老师年轻力壮的，不至于这么快就不行了，有可能是班里有同学捣乱，不尊重老师。那我们的利益又变成要尊师重教，要维护基本的课堂秩序。也有人说，原材料并没有提及说课堂秩序不好，没人听课，没准是丹宁老师遭遇了一些人的恐吓或者是家暴。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应该构建和谐社会。但无论你的利益是什么，因为我吐的那口血使得他的分析成为可能，这就是冲突对于材料的帮助。 那学生无论从哪个利益来写，只要把你的这个文章行文写得圆满，写得论据充分， 对，四个字叫能够自圆其说 啊、嗯，这也算是好的作文。但首先就是通过矛盾和冲突找到这个利益是最关键的。 没错。那有同学会说，老师您看，您这个矛盾和冲突的概念都是针对情节而言的，那么他们两个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材料当中呢？ 嗯， 如果他们同时出现在一个材料当中，谁的原因的分析对于我们的审题利益的帮助更大呢？其实刚才我就说了，矛盾相对于冲突而言要更为重要。如果两个同时出现，我们要优先分析矛盾的原因，那么它对于利益呢，会产生更为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拿刚才这个丹宁老师吐血的例子为例吧。丹宁老师讲讲课突然吐了一口血，这是冲突。那如果我再加个矛盾进去呢？我加一个与一般情况不符或截然相反的矛盾进去呢？比如丹宁老师讲讲课突然吐了一口血，老师一擦嘴接着上课，这就是与一般情况不符。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更多的可能是老师要应声倒地，吐血可不是小事儿。那人们紧接着就要分析，为什么丹宁老师吐了血还能继续讲课。有人说因为他坚强，那还吐血啊？有人说哦，那有可能是假的，老师呢随口吐了一口假血，为了让孩子们关心他爱护他更加听课。那我们的利益就变成诚信很重要了。如果让这个矛盾变得更强烈一些呢，那就别安排我继续讲课了。老师吐了一口血之后，老师应声倒地，全班同学起立鼓掌。这种情节是绝对的与一般情况不符截然相反，那我们就无暇再去顾及老师吐血的原因了。我们要想，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招学生讨厌，为什么他倒下之后大家会喜大普奔的大快人心。那大家会想，可能这个老师平时就对学生不怎么样，如何如何的。可见当矛盾与冲突同时出现的时候，矛盾对于我们利益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价值。所以大家只要记住丹宁老师吐血并且大家鼓掌这个例子，我相信矛盾和冲突两方面的概念就不会混淆，那么我的这点牺牲也就是有意义的了。 好，那丹宁老师用自己做例子，用了一个这样的极致的例子哈，来给大家讲这个作文审题的方略哈，我相信大家一定印象深刻。 但愿如此。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的是单一材料无导语材料作文的第二种类型，抓矛盾找冲突。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今夜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每天22点，孙岩、浩洋主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